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动魄，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二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陈永生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杨丽仙、林有荣、欧永汉、魏便利、梁继章等联合播出。透明光第二回现在开始。 好似有人落紧楼嘛？唔通系黄燕？ 边个？ 你又系边个？走入嚟做乜嘢？ 我系卫斯理，黄燕嘅朋友。我嚟系 你真系佢嘅朋友？点解我唔知道佢有一个好似你咁嘅朋友嘅？ 你而家知道都唔似啊？你又系佢边个？太太定系女朋友？ 我叫做燕芬，我同黄燕已经定咗婚。 哦。 你点解会咁夜嚟呢度嘅？ 你又点解会喺度？系咪黄燕约你嚟呢度揾佢嘅？ 哦，系咁嘅。黄燕喺啱啱嗰阵同我通过一次电话，话佢遇到啲麻烦，但系我一直都唔得闲。点知头先嚟到，佢又唔喺度。 你嚟到嗰阵，道门已经冇锁噶啦。 系啊，唔通佢真系？ 冇错，佢的确遇到一件令佢非常困扰嘅事。 乜嘢事啊？究竟系乜嘢事啊？ 而家我都好难断定佢究竟发生咗咩事，不过我可以肯定呢件事一定系同嗰只神秘古箱有关。 嗰只箱？ 嗯。 就系呢个箱。 系啊，就系呢个箱。 乜黄燕就因为呢个印加帝国遗留落嚟嘅箱而发生麻烦？ 咩话？你都认为呢个箱系印加帝国嘅遗物？ 唔出奇啊！虽然印加帝国突然间神秘消失。但是这个南美平原上面的文明古国有高度的智慧和艺术，所以在南美洲遗留不少遗物，而且不止南美洲有发现，就算墨西哥都有。 哦，燕芬小姐，为什么你会对印加帝国这么熟？ 我是研究西方民族史的。 哦，那就好了。黄燕已经打开了个箱，你认为 这个箱没什么特别呢？ 头先我开咗佢嚟睇过，里面乜嘢都冇，个箱又冇被破坏过嘅痕迹。 咦？呢个箱嘅锁好特别噃，上面嘅图案 点啊？ 呢个就系印加帝国嘅头盔，其余嘅饰物全部都应该系呢个帝国嘅大臣嘅，但系奇怪啦，点解全部都净系见到佢哋嘅骨骼嘅？佢点解会死嘅呢？ 你点知佢哋已经死咗？ 唔通你认为人嘅肌肉完全消失，佢仲可以生存咩？ 至少黄燕嘅手， 乜嘢？ 我好啦，我都唔想隐瞒你。大概喺半个钟头之前，黄燕去过我屋企，无意中我拉甩咗佢嘅手套，发觉佢其中一只手 点啊？ 就好似呢幅画里边嘅人咁，净系得棚骨。 点会咁噶？ 我知道，我知道这种事 如果唔系你亲眼见到，你系唔会信。 韦先生，你嘅神经系咪过度紧张啊？又或者你饮多两杯咧？ 冇，我好正常。 咁你意思即系话，黄燕嘅手指骨唔会因为地心吸力而跌咗落嚟？ 唔单止冇跌，而且我仲亲眼见到佢用呢一只得翻一棚骨嘅手开咗我屋企道门，走咗出去添。 冇理由，点可能呢？ 我自己都唔信，所以佢一离开我屋企，我就即刻追出去睇下佢究竟发生咗咩事。 韦先生，我哋而家应该点样做好啊？ 我都唔知，不过最重要嘅就系要揾到佢。嗱，你系佢女朋友，你知唔知佢可能会去边？ 黄燕呢份人好少识朋友的，除了我之外，他和罗蒙洛教授是最熟的了。 嗯， 因为他是黄燕的导师。 燕芬小姐，你想真点，如果黄燕真的出了事，他会不会去找罗教授，或者甚至未曾跟你商量之前就会去了找他？ 黄燕对我这么好，我想如果佢发生咗咩事，首先佢应该同我讲先至系嘅。 但系事实上，佢嚟揾我先。嗯，可能因为呢个伤系我请佢开嘅啦，又或者呢次嘅意外对佢嘅心理打击实在太大。 咁唔通佢想匿埋咗算数，以后都唔见我啦噃？ 你镇定啲。咁啦，我哋一齐去揾罗教授，睇下黄燕系咪去咗佢嗰度。 好啦。 罗教授就是在这个山坡上面。 哎，小心点啊。你小心点啊，天雨路滑啊，转埋这个弯就到的了。 是啊，罗教授这个人的性格当然很孤僻的了。如果不是，怎会住在这些这么偏僻的山坡上面？啊，是不是前面间屋啊？ 是。 屋入边仲有灯光噃， 系噃，可能黄燕真系嚟咗揾罗教授啊！ 希望系啊。 等我揿钟先。点解仲未有人嚟开门嘅？ 啊，咁大间屋。得佢一个人住？ 唔系，佢仲有一个管家，不过佢脾气好怪嘅。 边个？ 咩？佢就系罗教授嘅管家啦。 嗯，咁夜咁钟揿到咁嘈噶，你哋 对唔住啊，我哋想揾罗教授。 而家几点啊？ 夜就系夜啲，不过有啲紧要事，想见下罗教授。 边个揾我啊？ 罗教授，我系燕芬啊。 我哋咁夜嚟骚扰你，唔好意思吧。 哦，你哋咁夜嚟，一定系有啲急事定啦。入嚟先至讲吓。 好啊，系咁嘅，教授，你嘅学生黄燕有冇嚟揾过你？ 你系咪警察？ 唔系，我唔系警察。 咁或者佢真系发生咗乜嘢事都唔定啦。佢喺挨晚时分曾经打个电话俾我。是我管家拉尼听的。拉尼仲说当时他的语气非常之焦急，仲说即刻要来我树添。是不是啊，拉尼？ 是啊，教授。 但是他一直都没来过。我等了一个钟头之后就叫拉尼打电话去他屋企，但是一直都没人听。是不是啊，拉尼？ 是，教授。 没理由的。刚才我在黄燕屋企这么久，根本电话都冇响过，梗系有人讲大话。 唉，而家咧差唔多成半夜十二点啦，睇情形，王燕啊真系出咗乜嘢意外都未定噃。 唔通王燕真系有咩不测？ 燕芬小姐，你唔使咁担心，呢件事可以话系由我引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。既然王燕冇嚟过，教授，我哋都要告辞。 我真系冇办法帮到你。我唔送啦噃，再见。 我带你哋出去啦，大门喺呢一边， 慢慢行吓，得闲再嚟过啦吓。 韦斯利，如果王燕冇嚟过揾罗教授，我真系唔知道佢会去边度噶。我哋去边度揾佢好咧？ 我哋报警，等警方帮我哋揾佢。 唔得。不可以这样做的，难道你不记得他的手已经变成一棚骨了吗？他现在变成这样，你再找警察来拘捕 他？对不住，那呢，现在都这么夜，驾车在街道周围找不是办法，不如我们回去王燕家等他，说不定夜点他会回去。 那也好。 在这里等了王燕整晚都未见她回来。燕芬小姐，你昨晚睡不睡得着？ 我根本就没睡过。那个王燕真是，就算发生了什么事都应该跟我商量才是的嘛。难道好像鸵鸟那样躲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吗？现在她这样做就让大家担心。 现在这样的情形，我看都是报警好些。起码以警方的人力物力要找一个失踪的人易过我们两个很多。而且现在这样，越早知道王燕的下落就越好。 真的要报警？ 没办法的了。你都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的王燕她心情会怎样？打开了一个神秘的古箱，跟着自己的手就变成一棚骷髅骨。你说她会怎 样？你说他可能会自杀？不会不会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 燕芬小姐，有警方帮手，起码可以减少这种可能性，你说是吗？ 是的。电话就在那边。 其实我都不知道怎样向警方解释，没办法，接通了才慢慢解释。啊，会不会是王燕回来？等我开门看看是不是他。如果是他就不用报警。没理由啊，这里是他自己的家，如果是他回来使乜揿钟？你们是？ 我们是差人。 你们来做什么？ 王燕先生是不是在这里住的？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 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你是王燕的什么人啊？ 我叫做燕芬，是王燕的未婚妻。这位韦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昨晚在这里等了他整晚了，都没见他回来。 那燕小姐，我们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听，但你们要冷静一点，千万不要那么激动。 他怎样？ 他已经死了。 啊， 是这样的。今早上我们接到报告，说在上山顶的公路附近发现了王燕驾车跌咗落悬崖嗰度，佢个车牌就系 YY4244， 啱唔啱？ 咁佢个人点啊？ 佢架车由山坡冲落几十尺嘅斜坡，喺咁嘅情形之下，揸车嘅人多数都系死咗噶啦。 点解你话多数？你哋发现唔到佢条尸咩？ 韦生，悬崖下边就系大海嚟嘅，架车嘅冲力咁大，车门都撞甩咗，我谂佢多数飞咗出嚟，落咗海咯。 唔会，佢唔会就咁咪离开我？唔会。 小姐，琴晚落雨，正所谓天雨路滑，好难讲噶。不过你都系唔好咁伤心啦。 咁佢条尸呢？ 我哋已经谂尽办法揾噶啦，不过一路揾到而家都冇结果，而且嗰度风浪又大，我谂都好难揾到噶啦。 两位，照你哋嘅经验，佢有冇可能冇事啊？我只系话，架车喺未跌落悬崖之前，佢已经跳咗出嚟。 维生，你估而家喺度拍铁金刚片咩？黄燕只系一个普通嘅大学生，又唔系拍电影嘅特技人。通常喺咁嘅情形之下，佢都系凶多吉少噶啦。嗱，我知道你哋两个都好难过噶啦，尤其是系燕小姐添。维生，你哋既然系好朋友，你都系安慰一下燕小姐啦。 我会噶啦，燕， 你唔使安慰我。我唔需要任何人嘅安慰。两位警探先生， 系 你哋可唔可以带我去佢失事嘅现场度睇下？ 得嘅，不过你唔怕触景伤情咩？ 啊，人哋都话去咯，咁就梗系唔怕噶啦，行啦。 好啦，我同埋你哋一齐去。 呢一条路咧就系直通上山顶噶，黄燕架车就喺呢一度撞烂咗条栏杆，冲咗落去悬崖下边噶啦。 就系呢条路。 呢条路就系通上去罗蒙洛教授屋企噶。 咁样，黄燕一定系去揾罗教授喺呢度失事。 喂，乜黄燕同罗蒙洛教授相识嘅咩？ 系啊，黄燕系罗教授嘅学生嚟。 哈，咁啊真系奇噃！呢度失事嘅地点，距离罗教授屋企只有几十米。我哋发现呢架车嘅残骸之后，曾经派伙计罗教授屋企问过，佢同佢嗰个管家都话曾经听过只汽车撞崖嘅声，但系真系估唔到，原来撞崖嘅人就系佢学生啊！ 系咁，罗教授有冇话俾你哋知，佢哋听到嗰啲声嘅时间系几多点度？ 佢话大约系凌晨两点钟。 两点，我昨晚离开呢度嗰阵都差唔多十二点。如果我哋喺度等多一阵嘅话，或者可以阻止呢件意外发生都未定。 阿维生，你睇下悬崖下边嗰架车烂成咁啊！你话黄燕有乜可能会冇事啊？系嘛？ 你打算几时将架车吊翻上嚟啊？ 吊翻上嚟，我睇都冇咁嘅必要啦啩。等一阵你睇完之后咧，我哋就会将架车推咗落海噶啦。 诶，千祈唔好啊，两位。 点啊？你唔系想话要我哋揾架直升机嚟吊起架车啊嘛？我哋冇咁多人手噶。 唔系，我唔系咁嘅意思。我想落去睇下，睇下黄燕有冇咩留低。 有咩好睇啊？刘卫生，就唔好话我唔警告你先。呢度啲石咧就好滑嘅，除非有人用绳吊你落去啦。如果唔系，真系好牙烟噶。 我会小心。这个悬崖的石真的很滑，好彩这里也有些树枝可以借下力的。 喂喂，小心啊！ 得了， 没事嘛， 我没事。好了，等我再慢慢爬下去。终于来到架缆车度啦！哇，车门都唔知飞咗去边添。 喂，架车入边系咪冇人啊？ 系噶，成架车几乎撞到好似堆烂铁咁。诶，奇啦， 点解座位嗰度一啲血迹都冇嘅？唔通黄燕喺未受伤之前已经飞咗出去？抑或黄燕根本唔喺呢架车度？一定有古怪。 桂生，你到底有冇发现啲乜嘢啊？ 冇啊，我翻上嚟啊。 架车上边乜嘢都冇噶啦，你又唔信？阿维生，而家架车推得落海未啊？ 随便你哋。 哎，伙计，夹手夹脚将架车推落海啦！嚟啊， 燕芬小姐，我哋过去嗰边行下。 哦，韦斯利，喺架车度你见到乜嘢？ 架车入边一啲血迹都冇。我师姨架车跌落悬崖嘅时候。黄燕根本唔喺入边，啊！小心啊，有架车冲紧埋嚟，快啲避开！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二回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